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回想他在记忆当天结识于偶然纯洁的面，我默然暗暗的发现寻找他觅爱的诗篇，信一天有缘能再相遇，永没完。诉说心里怨，难明白每次看见这照片，那夜梦幻又默默闪在脑内，仿似交战。迷糊地，你已占据我每天，看着夜幕在慢慢转，在每夜难以入眠，沉思千百遍。的最甜难再体验，托着头再次心挂念，难明白每次看见这照片，那夜梦幻又默默闪在脑内，仿似交战。 城寨的观众大家好，就城寨有乐咧都休息了一段时间啦，咁就因为喺五月底咧，我就去了加拿大啦， 咁喺加拿大翻咗香港之後咧，我只係停留咗幾日，咁就去咗日本。咁去日本呢個 trip 咧，其實安排咗好耐嘅啦，因為係我哋大學嘅同班嘅同學畢業30周年嘅紀念旅行嚟嘅。咁咧就我哋10個男仔嘅同學，咁啊出席嘅咧有呢個70%，即係有7個人一齊去。咁因為到我哋即係30年之後嘅同學咧，大部分都係有自己嘅家庭啦、細路啦、工作啦咁樣，咁大家可以放低曬自己所有嘅嘢，然後咧去一次咁樣嘅旅程咧，都係十分之難得嘅。咁我哋就一路由福岡出發，一路揸車就去沿住九州，譬如武雄啦、伊萬里啊、佐賀嗰啲嘅城市，然後即係大部分都係啲鄉鎮同埋農村嚟嘅。咁就去到佐世保，最後尾就去到最西嘅城市呢、這個平户。咁平户咧就係日本最先接觸外國人嘅地方，咁咧就荷蘭嘅同埋葡萄牙嘅商船咧喺17世紀出現喺呢個日本嗰陣時咧，就係去到平户噶啦，泊喺嗰度，咁然後就喺嗰度同日本人開始通商啦，做生意啊咁。咁今次嘅旅程係相當之開心嘅，因為大家都會諗到可能一生人只係得一次嘅啫，其實。因為第一咁多嘅同學願意放低曬大家嘅瑣事或者係重要嘅事，然後去癲一次，咁可一不可再，因為唔係咁容易真係。咁好多時朋友嘅關係就係要用心同埋用力去維繫嘅，即係佢唔會話係因為大家10幾20歲嗰陣時相識咗咁多年，自自然然就可以 keep 住嗰個友情落去。咁所以就即係喺今次嘅旅途裏面，我自己都係一個幾大嘅體驗嚟嘅。咁雖然大家可以好似一個 flashback 去到翻翻去以前讀大學嘅年代喺宿舍嘅生活，因為我哋就係住嗰啲日式嘅旅館，可能3個人一個大房咁樣，咁就夜晚黑圍埋一齊喺度食生果啊咁樣，咁就同喺中大之行樓宿舍裏面嘅日子咧係好相似嘅。但係好嘅時光咧係通常都留唔住嘅，咁所以咧就。翻嚟之前咧，我就喺日本睇新聞咧，就見到呢個 At17 嘅其中一個女歌手啦，收尾獨立發展嘅盧海彤咧，就喺跑馬地自殺身亡。咁所以今日咧，我城寨有落復播第一輯咧，我就會揀嚟嘅咧，都係同盧海彤有關嘅一啲音樂。節目一開始嗰陣時介紹嘅咧，就係原本係達明一派唱嘅《迷戀》。咁喺前年一張唱片向達明一派致敬嘅唱片裏面咧，就叫做達明一代，咁就係受達明一派影響嘅音樂人，年青嘅音樂人。咁佢同林義文咧就唱咗呢一首叫做《迷戀》嘅歌曲。咁我有呢個唱片嘅，我一開始聽嗰陣時咧，我覺得把聲係好好聽，因為第一我好中意嗰首歌啦，第二佢哋兩個唱得好好聽。咁而我都認識一啲台灣嘅音樂人啊，譬如張鐵志啊等等。咁大家有時傾開偈咧，我都知道其實佢去咗台灣發展之後咧，喺台灣嘅樂評界啊，或者係佢哋嘅專業嘅音樂界別裏面咧，對盧海彤嘅評價係遠遠高過喺香港。喺香港，我哋仲係記得佢同林義文 At17 嘅年代。實際上呢幾年咧，我相信佢喺台灣取得嘅喺音樂上邊嘅成就咧，係香港人唔係太為意。所以當 BBC 在報道這個新聞的時候，就稱它為香港之光的時候，我相信很多很多香港人都不認識盧海彤的音樂。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個，當然因為我已經沒有聽新的歌手很久，但當然我知道他是一個很努力的音樂人，也都對環保啊，對很多社會議題啊，雨傘運動啊，之後被封殺啊，甚至是他和他的愛人在加拿大第一個香港的女歌手去支持這個同性婚姻，註冊成為同性的夫婦。我覺得都是一個在我印象裏面，盧海彤是一個很勇敢的人的因為在她的年紀裏面的女歌手呢，在香港的樂壇呢，我還記得家驅那句說話，就是香港其實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而已。你看盧海彤的新聞很少，沒有緋聞，冇嗰啲歌涉八卦嘢，訪問親佢嘅圍繞嘅都係音樂。咁見到佢嘅上台嘅就攞住支吉他喺度彈， 同埋唱。咁呢類嘅女歌手，我相信喺台灣係會有更大嘅發展機會。你見到張元啊等等，喺台灣嘅即係紅起上嚟咧，我相信係盧海彤之所以離開香港去台灣發展，都係咁嘅原因。咁但係喺香港嘅一個咁嘅氛圍裏邊，其實今日我哋除咗悼念一位有才華嘅歌手之外咧，我都通常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香港係一個乜嘢嘅社會咧？從香港嘅流行文化裏邊睇到，又或者你作為一個有理念嘅人，你點樣喺呢個社會裏邊生存咧？咁樣咁好多人就會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反智嘅社會，流行文化咧係鼓吹一種嘅即係唔用腦白痴嘅一種嘅產品嘅形式，咁而如果要賺到錢，就要投入呢個主流嘅文化。如果你堅持走一條非主流嘅路咧，你將來就會十分之痛苦。嗱，我自己咁睇，可以你講話係描述到部分嘅情況，但係亦都唔係全部係咁嘅。喺Seventeen出道嗰陣時咧，一路都係由黃耀明啊，包括製作團隊人山人海咧，去一路即係培育佢喺音樂上邊成長。人山人海，你睇到喺成個香港嘅流行樂壇裏邊堅持到今日，嗱，呢個係唔容易，真係。蔡德才好，梁基爵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音樂人，幕後嘅音樂人，係除咗幫達明一派做佢嘅唱片啦、演唱會啦等等，亦都係發掘一啲新人。咁你話佢係咪主流嘅音樂模式咧？喺香港嚟講，當然唔係啦。係嘅，嗰啲就係即係大嘅唱片公司 label。然後就用 formula 的方式去生產一些朗朗上口的 K 歌，但是人山人海的製作團隊，你看到是這麼多年以來呢，都是走一條我覺得是比較 offbeat 的一條路，但它裡面也有些成員本身呢是在主流的音樂圈裡面從事創作，所以我的理解包括我自己本人都是呢，所謂的主流與非主流呢，其實不是截然劃分的。我記得當年Beyond 由地下轉向地面嗰陣時咧，喺八十年代，喺我哋僆仔嘅年代咧，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因為好多我哋啲 friend 咧都係走去孖叉佢話家區係背叛音樂，係放棄呢個搖滾樂，走向呢個商業化。咁因為嗰陣時 Beyond 係亦都係地下音樂嘅一個即係偶像級嘅樂隊嚟嘅。在这个明爱见到明爱的演唱会，就是我有拥有个饼的劇色带，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他走入了主流，但是其实从来没有忘记到在主流里面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一些音乐创作人的时候，千万不要低估了，当然你走的路那个理念本身是走紧一条非主流的路线。但是当你逐步逐步去向主流進發嗰陣時咧，你慢慢慢慢係會得到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力，從而咧可以咧逐步令到個社會發生改變嘅。達明一派、黃耀明、人山人海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我相信大家有睇過達明一派嘅演唱會嘅人，你都會撞翻好多老友、昔日嘅即係舊同學啊、朋友啊等等喺演唱會裏邊出現嘅。我啲歌迷其實從來都冇離開過，雖然已經冇新唱片出現，冇發行嘅新歌等等。咁就喺節目裏面我揀嚟第二首歌咧，就係黃耀明喺演唱會裏面同盧海彤一齊唱嘅，盧海彤就彈吉他同埋和唱嘅《馬路天使》。 我想跟他唱一首歌是，是。1987年的歌是好多好多年前，是24年前的歌。那个时候我们写那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大的小孩子，然后我身边很多的孩子都不想归家的，都是想到外面玩，不想回家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在1987年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马路天使》。我最近都跟他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孩子，你知道吗？24年前的歌，其实也现在你也很受用。 随处碰，在眼中，在背后是赤色的霓虹，渐渐高呼于风中，孤单乍现，全失踪，让困扰，让理想像碎一空。眼光的追踪与肌肤已失作用，人会刻青春与街灯每晚重逢，长夜里天使在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了，流转在路中连接，长路里充是圈套，是苦恼，或许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抛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 講從事做一個女歌手咧，好似盧海彤呢類嘅形象，唔係走一個嘅偶像嘅歌星嘅形象，冇人揾佢做代言人。佢嘅賣點就係佢嘅音樂同埋佢嘅 character， 甚至係佢對世界嘅睇法。喺外國係好正常，我覺得任何一個流行歌手要喺英語嘅流行音樂世界企喺度嘅話咧，佢都要好似盧海彤咁樣。如果唔係嗰啲只係一啲嘅 K 歌，一啲嘅偶像歌星，好快就會過去。在美國賺大錢的女歌手全部都是這類的，是有 character， 我們叫做即等於一個運動員的 sportsmanship， 我們叫做體育精神，或者是一個音樂人的 嗰種嘅 character， 就個 showmanship， 佢演出嗰陣時嗰個氣場係同佢性格有關噶嘛。當然香港有好多係扮有性格啦，所以我哋成日攞謝霆鋒扮吉他嚟笑就係咁。一個唔識彈吉他，係唱埋曬啲情情塔塔嘅 K 歌嘅人，就採取一個憤怒嘅搖滾形象，咁就攞個吉他喺度扮呢個笑片嚟啦。當然，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走非主流嗰陣時候，我點樣可以慢慢慢慢去影響個社會呢？咁呢個係要靠媒體嘅幫助，我覺得。過去有一段時間咧。香港的音樂的媒介呢都很着力去介紹一些的即是不是主流的音樂的形式的作品的。我記得我90年代初呢我自己看譬如Monitor， 即是助聽器啦，看音樂雜誌 Quotable， 即是那時我不記得是馮禮慈主編的商台出的一本雜誌。之後有這個音樂殖民地啦，袁志聰間唔中年輕人周報也都會介紹很多的英國的流行樂隊的音樂資訊等等，也有香港在80年代、90年代出現的樂隊熱潮的時候的那些不同的樂隊的作品。媒介是令到慢慢由 alternative， 由 underground 非主流走入主流的一個很重要的橋梁的。但是很可惜的，香港的評論電影、文學和音樂的評論媒介呢在90年代是完全消失了的。你留意一下電影雙周刊執一粒啦。我暑假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呢，我曾經在灣仔即是現在保育那個大鐵閘東南大廈那裡呢，就是音樂殖民地的不是這個電影雙周刊的辦公室來的。那時候就陳伯生和胡子在那裡，那我就是在那裡做暑期工的，就負責做什麼呢，就是看完錄影帶之後呢就寫 review 的時候。那開始接觸那時候的寫影評的人。咁亦都有好多機會接觸到一啲寫樂評嘅人，咁但係好不幸地咧，就係去到90年代中期之後咧，香港嘅樂壇變成一個四大天王模式之後咧，大家都接受咗音樂只有得一種形式，咁而加上咧就好多應該協助去培育嗰個音樂文化同埋音樂工業發展嘅媒介，譬如商業電台咧，就連英文歌都唔播啦，全部都係播廣東歌，好似突然間咧成個市場出現了一個嘅齊齊整整的成功模式，大家跟住嗰條模式就可以得啦咁。咁結果就出現了一種咧，就揾個女翻嚟，可能嗰個女仔只是在個唱片公司做 reception 嘅，冇所謂，將佢包裝得好好睇睇，就主打青少年市場。咁然後就出一啲嘅唱遊歌 ，Twins 咪就係咁嚟咯。咁啊可以喺卡拉 OK 裏邊唱嘅等等。咁呢一種歌係另外一種嘅音樂模式，即係我唔係話有排擠。各色其色，當然是，但不可以只有一種嘛。當個市場只有一種音樂模式的時候就會出事。所以我覺得在90年代是香港整個流行文化走向一個衰落的一個時代，就是我們相信了一條成功的 formula， 一個齊齊整整的香港模式，跟著這條路行就會發達的了。但是音樂講的就是我剛才講歌星的 character， 他的創意，而不是說講求一個成功模式的嘛。所以就很快就會看到整個廣東話的流行音樂慢慢衰落，很多人說因為盜版，因為大陸市場的開放，國語歌壓倒這個廣東歌，我覺得都不是。廣東話市場你留意一下，即包括馬來西亞、北美洲的華人等等，廣東的即用廣東話的內地的省市的人，加加埋埋成億人的大佬，以前張學友的年代不又是一樣是以廣東話為主的市場，為什麼現在沒了呢？很明顯就是說那個創作能力的衰落，而創作能力的衰落呢，其中一樣體現就是，除了一個大家重複又重複一條 formula 之外，是音樂的媒介消失了。譬如盧海彤這類的 singer-songwriter， 其實應該是會有很多專業的音樂媒介 去推薦他的歌，去介紹他的作品，去創作的歌詞，而咁樣咧，係會令到更加多嘅人咧去專注關心佢嘅音樂，而唔係關心佢嘅娛樂新聞。咁所以我就話盧海彤嘅死係令到我諗起家驅所講嘅香港只有娛樂圈呢一句説話。咁佢有好多嘅唱嘅歌，我諗我哋呢代嘅聽音樂嘅人未必有聽過，可能係最近呢幾日先至可能攞翻嚟聽。 咁我自己聽翻佢唱嘅歌咧，好多時反而係唱翻人哋嗰啲歌嘅喎，其實，因為佢把聲好特別，我覺得有少少蒙蔽，我覺得佢把聲嘅。咁但係就佢嘅吉他嘅嗰個能力係好高。有陣時我睇翻彈陳奕迅嘅演唱會，佢係陳奕迅演唱會嘅吉他手嚟嘅。咁一個女嘅吉他手，其實呢樣嘢都相當難得嘅，其實。咁跟住我介紹嘅呢首歌咧，就係佢自己 live 彈吉他翻唱嘅。加佢嘅作品《早班火車》。自己的音樂創作的生涯裏面，我們看到他獨立發展之後，其實有相當多的音樂是自我表白，表白他自己的對世界的看法，對環保、核電、對這個的平權等等。我相信在香港的女歌手來說是很少很少，在我們那個年代 有嘅多，我覺得，譬如黑鳥樂隊啦，郭達年嘅黑鳥樂隊啦，呢個出道嘅達明一派啦，都係有相當多嘅有社會關懷嘅題材，講移民啊，講青少年問題啊，講呢個嘅普選啊等等。咁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邊咧，其實喺外邊係主流嘅嘢，喺香港就變咗非主流。你好多時外國嘅流行音樂裏邊嘅歌手咧，雖然佢好多都係情歌為主，但係咧，佢哋實際上係會有好多咧呢啲嘅社會議題嘅音樂引起人哋共鳴嘅。譬如我自己好推崇嘅一隊愛爾蘭嘅樂隊 U2， Bono 就係一個好，佢主音歌手 Bono 就係一個好熱衷於喺呢個嘅世界嘅議題裏邊發聲嘅人，包括人權啦。譬如他唱作的一些歌是包括讲南美洲的独裁政府所镇压的人权的问题，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等等，讲这个的爱尔兰的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很触动到，就算你不是那个的国家的人民都会被他音乐触动到。所以我成日觉得好的音乐是能够感动人心，不是你投入了他那个失恋自残自虐那种的角色在个卡拉 OK 里面去升华自己的感情，而是呢他一个歌手所表达的对社会议题的看法，你是产生了共鸣。我相信卢凯彤是有这个能力，是由慢慢由一个的即是小众的女歌手慢慢走向大众的过程来的。那很可惜，就是他的音乐创作的生命就是32岁就结束了。而我相信他结束了之后呢，是会他的音乐他的作品是会成为一個香港創作歌手的 legend。 咁跟住我揀嚟嘅咧，就係唔係佢嘅作品嚟嘅，係何韻詩唱嘅，亦都係達明一派嘅歌曲《禁色》。 讓這地方必須將愛傷害抹殺內心。的色彩，让我就此消失这晚风雨内，可再生在某梦幻年代。侵扰安睡，又再撇失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 在内心的等待，害怕与星座恋爱。愿某地方不需将我伤害，抹杀内心的色彩。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将金色尽染在梦魂内。若这地方必须将爱伤害，抹杀内心的色彩，让我就此消失这晚风雨内，可再心在某梦幻年代。又再撇失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趣。 其实《禁色》呢一首作品在达明一派初初嘅早期嘅唱片裏邊出現嗰陣時咧，好多人都議論紛紛。咁因為咧就歌曲其實係講緊係同性之愛，咁係被社會不被接納嘅一種嘅感情咁樣。咁所以我喺節目，即係喺今集我哋去回顧盧海彤嘅作品嗰陣時候，我哋都會揀嚟咧何韻詩翻唱黃耀明嘅《禁色》。我自己好中意嗰首歌嘅，因為佢嘅旋律好優美啦。咁好多人就話佢參考咗呢個嘅即係 Japan 嘅一首歌啦。咁喺嗰個嘅喺嗰個年代八十年代，事實上香港社會仍然係好壓抑嘅。其實我記得嗰陣時係有一個嘅外籍嘅督察自殺事件，就係、是、呢個麥樂倫嘅警司自殺，就係同佢嘅性傾向有關嘅。咁所以觸發到咧，當時嘅港英政府咧開始就係修訂呢個將同性戀非刑事化，咁亦都好多宗教團體嘅人出嚟反對嘅。當時係咁到同而家嘅情況係一樣嘅，即係當外國譬如你睇到加拿大已經承認呢個同志婚姻嗰陣時咧，香港仍然有相當大嘅保守力量咧，係去阻撓甚至係污蔑抹黑呢啲嘅同志嘅家庭。又話佢哋違反香中國人嘅人倫啊，又話會鼓勵濫交啊呢啲咁嘅嘢。咁就亦都不斷發動投訴啊，將政府康文署圖書館裏面一啲關於同志平權、呢個多元家庭成家嘅一啲嘅童書咧，將佢要閉架等等。咁所以就我覺得盧海彤嘅即係結束自己生命咧，實際上未必可以直接 relate to 香港嘅社會環境。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可能過咗好耐之後，我哋會望翻轉頭。當然佢係有一個有情緒病嘅一個病人。咁可能係觸發到有啲事觸發到佢，即係去喺32歲嗰陣時結束自己生命。但係香港社會對於好多時一啲走唔係走主流路線嘅人係相當之 harsh 嘅，我覺得。呢個亦都我自己由細到大嘅經歷嚟嘅。咁所以好多人就話因為我都唔係一個alternative 嗰條路線嘅人。即係我最終都係喺主流嘅媒體裏面工作啦，喺政府裏面工作啦，走入個主流社會裏面。但係我好細個，我已經識得將自己分裂成為兩個人。我喺節目裏面都講過，其實一個就係我好討厭翻學，我好憎我間學校嘅，但我會繼續上堂，繼續去考試。我用打機嘅心態令到自己可以考試過關，但係我會另外保存住一個真正嘅自我喺度。嗰個就係我好中意睇書啊，成日匿喺明愛圖書館。 裏面乜嘢書都睇嘅，由瓊瑤嘅小說、岑海倫一路睇到梁羽生，睇曬所有圖書館嘅書，冇啦，睇畫冊。所以我對藝術史嘅認識咧，其實喺我初中嘅年代咧，我對藝術史嘅認識已係等於一個大學嘅程度。咁所以我讀大學嗰陣時候，其實我一路都希望咧係讀藝術系嘅。咁因為我考大學嗰陣時咧，亦都係相當好嘅成績嚟嘅，即係喺藝術科裏邊攞到相當喺 Fine Arts 裏邊。但係就最終選擇咗妥協，因為屋企係唔覺得我應該咁樣做。咁即係當然我冇堅持下去啦。咁就選擇咗主修歷史科，就副修呢個藝術，仍然保存住我一路以嚟對呢樣嘢嘅興趣，冇放棄過。其實我到今日咁多年我都冇放棄過，只不過我將自己分裂成為兩個人，一個就係社會認可嘅劉世良。一個就是咩咧？就是你自己真正的自我。咁所以我在呢度其實我都好感激，即係阿邝明轩嘅。點解咧？因為佢接受嗰個咧，其實就是我真正的我，不是人哋見到的我。咁有啲人是冇辦法去 handle 得到，有啲人可以 handle 得到。咁你當然你可以精神分裂地走入主流社會嗰陣時候，你可以用你喺主流社會嗰種嘅比人哋強嘅能力咧，可以行得快添。因為你認識嘅嘢其實係比嗰啲由細到大淨係考試過關、讀書好叻嗰啲咁嘅 nerd 咧，係醒目好多噶嘛，亦都會快好多噶嘛學嘢。咁但係亦都唔係個個可以做得到嘅。我自己更加感激係咩咧？就係你喺個成長過程裏邊有好多人睇到你嘅潛質而去睇攜你，亦都知道你唔係一個行嗰條主流路線嘅人而去幫你。咁我自己睇到喺盧海彤嘅音樂嘅成長裏邊咧，人山人海嘅呢個製作團隊，包括黃耀明啊等等咧，都係一路提攜發掘培育佢哋。嗱呢樣嘢真係好難得嘅，香港社會係好少見，我覺得。除咗你話係一般商業運作，簽個歌星翻嚟，然後就將佢捧紅，捧紅咗之後咧，嗱其實捧紅唔係話喺音樂上邊鼓勵佢成長，捧紅嘅意思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商品，拱出去做代言人啦。去做好多嘅商業嘅活動，然後幫公司賺錢啊，係呢種捧紅啊嘛。咁所以就有一啲咁有心嘅人去做咧，所以我就香港係未至於絕望，就係咁嘅原因。雖然個大環境係令到人哋好氣餒，但你仍然見到有黃耀明啊、何韻詩啊呢啲人去提攜一啲嘅音樂創作裏邊有潛質嘅人。咁但係我成日都鼓勵一啲嘅比我後生好多嘅朋友仔咧。有時佢同我傾偈嗰陣時候，我成日都叫佢哋：你要保存住你自己嘅真我，你唔需要俾人睇嘅有陣時候，但你保存住嗰、那個即係初心係好緊要。你對嗰樣嘢嘅興趣未必係可能係你工作，你冇辦法化成你嘅工作嗰陣時候，但你仍然要保存住嗰個初心喺度，對嗰樣嘢嘅興趣，有朝一日係會用得到嘅。其實人生唔係一條直路嚟噶嘛，好多時係有機會嚟轉彎嗰陣時候，你可以再選擇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係我自己係對於呢類嘅創作人、音樂人本身係有一個尊敬喺度。個尊敬唔係話因為佢哋係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唔係一個即係 K 歌 MMO 唱 MMO 嘅歌手，而係佢哋係喺一個反智嘅社會裏邊逆流而上。而我自己係做唔到嘅，其實我選擇咗就係一半妥協，一半隱藏。咁所以咧就。在節目裏面我跟住揀嚟嘅咧，就係亦都係喺《達明一代》呢一隻唱片裏面，我覺得改編得幾好嘅，係一隊樂隊竹執舞唱嘅《青春殘酷物語》。 離開你，再不用落腳地，此地無夢，無遍天地。最生命死，这世界即使爱到枯竭，即使吻到苦涩，也要惜别。别叫让让青春被慢火烧着，像得已越走更疯乱，满泻到我身上。 就这样让喘息别太死轻松，唱得比一世更精细，世间会更妖样。 我自己在、除了音樂之外，對譬如、文學啊，很多的書我都有涉獵。其實剛才看到、人山人海的一路去跟很多不同的樂隊合作啊，出很多概念性的唱片啊，或者是、提攜一些新人啊，這樣。很多時候在藝術文化或者文學的表達裏面呢，有時候是雙刃劍來的。我認識的一些作家呢，其實也都是相當之對自己很 harsh 的。其實我有時候不明白為什麼，也都可能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很 harsh， 所以是能夠令到自己成功的。其實這種 harsh 是什麼呢？就是不是人家不叻高，而是自己不叻高。可能追求完美，也都是可能對自己要求很高，也都是對自己的期望很高，是需要不斷去鞭策自己，令到自己可以成功。所以呢，在創作人裏面、成功的很多都會有一些情緒的問題。大家會看到呢，其實外國的、歌手啦，譬如 Nirvana 的主音歌手啦 Kurt Cobain， 或者是沒有、之前的這個愛爾蘭樂隊 The Cambrils 的女主音歌手 Dolores 啦，甚至是这个刚刚在香港开的演唱会的 Linkin Park 的这个 Chester Bennington 呢，都是因为抑郁症啊，因为情绪病的原因呢，是结束了自己生命。所以有时候英文有一句说话就说 Only the good are dying young， 英年早逝。其实在他们的传奇里面呢，有时候你望回转头，是他們這樣選擇是否成就了自己音樂上的一個傳奇呢？這樣客觀上是的，我覺得。譬如、李小龍或者、James Dean 之所以成為一個 永恒的一个偶像。你如果今天看到李小龙还在这里震下震下揸住支拐杖在这里上去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和许冠文在这里讲埋晒啲冇人笑的栋笃笑，其实都挺痛苦的其实。但是你想想李小龙永远在我们这一代就是一个英雄偶像。就算我到今天的年纪，在我心目中李小龙的形象仍然是这个龙争虎斗，在这个罗马斗兽场里面跟这个罗礼士对打的过来的，是没有改变过。咁喺呢個呢啲嘅音樂人裏面，因為佢性格多元，同埋咩咧複雜啊，所以有好多層嘅 layer， 有好多嘅面俾大家去睇，而令到佢吸引就係咁嘅原因。如果一個好平面嘅一個唱歌機器咁冇意思嘅，張學友咁，坦白講，我對張學友係。好失望嘅原因係咩呢？佢自從喺九十年代初高峰之後咧，音樂嘅突破就好越嚟越少。佢只係一個唱歌好叻嘅人，而唔係一個音樂人。佢冇嗰種嘅 charisma 嘅人，只係一個唱歌好叻嘅人。咁劉德華嗰啲更加唔好講啦。但係正正就係嗰種嘅 character， 令到大家會覺得佢係有好多面。而的吸引力就是来自他有正面亦都有负面，所以在他卢凯彤的创作的作品里面，我揀来的呢，大家看看他的得晒另外的一面，这一首叫做方言。 在这吵闹方圆，脑海血迹发肤无损，每一步扑空后至少仍安全，哪管血管将洞穿，即使木马不断要转，紧抱着便去到终这番话讲完。 海有风，发肤无雪。 咁呢一首歌咧，就我都系喺近呢几日咧去睇翻卢海鹏嘅一啲 music video 嗰阵时咧，我自己听第一次听嘅，其实我以前都冇听过。咁但系个意象系。我相信是反映到他的性格的一部分，有既温柔而暴烈的一种性格。咁好少的，我觉得在流行音乐，香港我讲紧香港的流行音乐，因为香港流行音乐的情歌为主啦，近呢二十年都是啦。非情歌我想卢国沾冇填词之后就越嚟越少啦。咁而情歌咧更加以咧系自虐式的情歌为主，是一种 loser 的哲学嚟嘅，即系话。我你放弃我，我都要伤害自己嚟去令到你痛心咁样。咁我自己好怕呢啲咁样嘅自虐式嘅情歌。咁但反而咧就卢海鹏嘅歌曲系少呢类嘅作品，好多时系个意象系好丰富同埋好文学性。嗱呢个同大明一派即系黄耀明嘅音乐系一脉相承。我之前介绍黄耀明嗰阵时嘅都即系介绍嗰啲几冷门佢。不是很流行的，譬如我是比死更冷啊，这些就是由电影的意象而引发的一些的流行音乐的作品。咁方圆我觉得呢就是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咁而另外一首我揀嚟的呢就是特登为了今集去向他致意的，就是二十九岁的遗书。 将屈躁之味闻上忧盖掩我传奇，不只有焦虑，还有恶气。跟我走，苦远地重生。童年若不欣喜，何妨自今天起。人生，人人话自心将起，不必太悲。挥挥手告别这枝头，今天起快乐我自求，不想将畏惧当最知心朋友，写首歌轻可转枝头。这双手决定以后不发抖，捧着吉他救地球。很多转机，yeah。 其實大家聽完呢首歌係好大嘅感觸嘅，其實因為佢呢首歌其實作嗰陣時咧，係話俾人聽，佢已經告別咗呢個抑鬱嘅一種艱苦嘅歲月，希望到咗三字頭嗰陣時咧，就一切可以重新開始。所以29歲的遺書咧，就唔係真嘅遺書嚟嘅，嗰封遺書係告別一個唔開心、對人生冇希望嘅一種嘅諗法。咁但係好可惜，其實佢到咗三字頭之後嘅兩年咧，係最終結束咗自己生命。咁我會講，我最怕就係嗰啲人講，就係話要愛惜生命啊，大家要珍惜自我啊，活在當下啊，咁樣即係呢啲陳腔濫調就嘥氣啦，真係。你諗到嘅一個人喺乜嘢情況底下會選擇結束自己生命啊？係因為佢痛苦到一個地步，佢寧願選擇結束自己生命啊嘛。係咪？你睇翻張國榮亦都係一樣噶嘛。佢冇事冇干，然後跟住喺文華酒店飲完下午茶之後，跟住就去做呢個嘅做咗一種咁嘅選擇。我哋正常人或者唔係有情緒病嘅人，其實係好難理解嘅。即係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話：，點解咁傻啊？點解做埋啲咩傻事啊？咁樣。但係當一個人佢不斷周而復始咁樣去為自己去努力去奮鬥去克服呢種情緒病，有幻聽有幻覺，有另外一把聲同佢講嘢，你諗下係幾咁困擾嘅事？你唔好話有幻聽，你淨係耳鳴，你試下，你感冒嗰陣時瞓唔到覺嗰陣時，你自己試下。而係周而復始都係咁樣嗰陣時，仲要係唔會話食藥可以好得翻，就算好得翻都好，亦都會有機會再翻嚟。所以當佢哋作出一個咁嘅選擇嗰陣時，係即係嗱，我唔係鼓勵人哋自殺，但係對我嚟講咧，我係唔會去話大家要愛惜生命，珍惜生命，唔好學佢啊咁樣。我絕對唔會咁講。即是当那个人本身去到一个地步，他是觉得能源这样是会更加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你说是不是会有少少即有些伤感呢？当然是会有。因为始终你看到一个有才华的人一粒星这样陨落。我记得我录这集的时候就 Linkin Park 来了香港开演唱会。咁就其中一位嘅即係成員咧，美國最我諗係最 top 嘅搖滾樂隊啦 ，Linkin Park。咁就呢、這個 Mike Shinoda 就講佢呢個演唱會叫做 post traumatic， 即係已經係走出創傷之後啦咁樣，而唔係 traumatic。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我都係用 Linkin Park 呢首歌嚟同大家分享嘅，大家會聽到Chester Bennington 那種很特別的聲音，而這首歌我相信大家會明白我的意思，就是 In the End。 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designed as trying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to didn't even know. I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I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remind myself how I tried so hard. In spite of the way you were mocking me, acting like I was part of your propert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I'm surprised it got so. Things aren't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You wouldn't even recognize me anymore. Not that you knew me back then, but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in the end. You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to.